好啦，咁仲有另一套，呢套好特别嘅嘢嚟嘅，咁係呀黄秋生有份参演嘅，但係一套英国劇，咁奇怪。咁但係仲奇怪嘅嘢嚟緊，就係、是、呢套英国劇嘅故事发生喺香港㗎喎，即係话吓即係点呀，即係英劇，但係个古仔发生喺香港，冇错，仲有黄秋生做。 系 咁样，咁即系就直情喺香港拍嘅咯，即系意思系啊，香港景，香港系咯，系啊，啲人有嗱，我谂佢大部分啲人都系有嚟香港啦，会唔会有啲位啊？其实系搭景有机会嘅，即系嗰啲差 有机会搭景嘅， 嗰啲可能系搭景嘅。咁但系咧，佢啲街景就肯定系喺香港，真系喺香港拍嘅，唔系好似上次 真系喺旺角嘅闹市啊， 系啦，铜锣湾啊咁样嘅，系啦， 系啊，铜锣湾 都有嘅， 系啦。即係睇怕唔會好似高空浩劫咁樣成個天星小輪搭出嚟啩電視劇，成個銅鑼灣搭出嚟係嘛？成個老廟搭出嚟唔會啦，係嘛？即係應該係真係有嚟香港取景，咁啊成個故事本身個故事咧係講香港嘅，係啦，好啦，咁啊咦？咁黃秋生係主角嚟㗎，即雖然佢未至於主角，但係都好緊要嘅佢個角色。 我諗都第二男主角嚟㗎啦，喺睇第一集 啊，第一集就係第二男主角嘅程度啦，已經去到。咁跟住佢仲有個女嘅，咁個女係邊個嚟嘅咧？就唔係我哋香港演員啦，當然就係一個 應該識嘅，其實 係。就係呢個《哈利波特》入邊嘅嚇，邊個妙麗？ 唔係，阿張秋啊。 系啊， 即当然系中国人嚟噶啦，咁啊，嗱，但系佢神奇嘅地方就奇幻逆缘，我觉得咧，个张秋喺哈利波特嗰阵咧，我觉得佢好似大妈咁嘅， 系， 但系佢而家唔知点解咧，越做越细个，越做越细个喎。上一次咧喺呢个嘅成龙嗰套啊，嗰套咩啊《 英 伦对决》入边咧，佢就做阿成龙个孙女嗰个靓妹咧，就 系 佢嚟嘅， 系。 系嗰度仲 细过 呢 个个 样 子，系啦，净系扮细路女咁，亦系有少少。咁呢度就未至于细路女，但系即起码系一个少女，系一个你觉得佢咧影射紧一啲学运嘅时间里边嘅一啲， 当系大学生啦， 系啦，大学生啦，你当系啦。咁 系啊， 咁佢呢套戏入边咧，仲有第一集咧，已经系爆粗，即系有粗口嘅，中广东话，哇，好地道， 系啦， 你行 X 开啦，咁样啦。 系啦， 系啦， 系啦，有啲 L 风暴吓， 系 系啦， 好，咁啊，咁呢套咦有睇头啊，仲有黄秋生一阵讲下广东话，一阵讲下英文，咁我就即系以往啊，好少睇下黄秋生做英文演出啦，咁佢成日话自己啊个样啊鬼佬唔识英文咁啊，唔系啊，我明明睇落佢啲英文都几 OK 喎，大佬， 好过阿张秋咁滞喎，啲英文。 起码好过刘德华就肯定先啦，系啊， 一定，起码出嚟系指头， 直情系正常英文啊，正常英语演出， 系 非常嘅 O K 嘅，系啦，咁啊，原来黄秋生系谦啫，或者唔识英文点会啊？佢唔会唔识英文，即系非常 O K 嘅，系好流利啊，讲得吓，咁啊呢度。不过咧，佢讲英文嗰个通呢个同佢广东话个通唔同嘅，好斯文嘅，我佢讲得 系啊系啊系啊， 突然间变咗好斯文，明明讲一讲翻广东话又变翻烂鬼咁嘅。 不过佢呢个角色都唔系话嗰阵时嗰啲火爆角色。 哦，咁佢又唔系火爆角色，佢都系一个老豆啫，系内敛嘅，系啦 系啊。 嗱，咁啊要讲咩事啦？咦，喂，竟然咧呢度咧，黄秋生咧系同呢度呢个鬼佬男主角咧系 share 同一个老婆嘅话，最奇怪呢个 真系。系啊，佢哋系。 喂，佢好大啊！佢襟兄弟到 friend 先至特别啊嘛！嗱，真系要解释下呢个故事。我谂呢个故事虽然咧唔科幻，但系好科幻嘅，嗰啲人物关系。咁啊，纷纷解释下。 好，咁佢咧其实咧就系讲有一个女人，即系个鬼婆嚟， 系鬼婆， 英国人啦， 佢真系婆嚟噶啦，好唔好大年纪噶，唔系后生。 我预佢四廿零五廿岁噶。 系啦，系唔系中女添噶啦，系有阿毛噶啦，少少。 啊，都抌掉咁佢。佢就其實喺香港做嘢嘅話 係長期喺香港做嘢係 拍長期，就唔知做乜嘅喎，因為套劇 係啊冇講嘅初 啊，咁就喺香港就同阿黃秋生已經結咗婚20年嘅啦， 係冇錯。 咦，你咁快咁樣講嘅？你跟翻我劇咁樣講好啲喎，即係由個老公鬼佬老公點解嚟香港開始講翻先？ 因為老婆啊， 突然之間喺香港咧就發生咗一場交通意外， 係啦， 死咗， 死咗。 咁就阿英國老公就接到啲即係啲警員，叫佢過嚟辦身後事咁啦，咁啊叫過嚟認屍啊咁之類之類。咁就喺個差館度就見到人嗰啲差佬竟然拎住阿黃又黃秋生幅相啊，嚟講緊咧，唔係唔係嘛，阿黃揾緊黃秋生。就講緊佢老婆嗰啲 鬼婆啦，係用鬼婆啦，鬼字鬼婆幅相係啦。 咁佢初初就以為啊，黃秋生係梗係嗰個交通意外撞咗老婆個司機咁嘅，初佢以為 係啦， 唔係嘅， 我 唔係嘅， 以為係咁， 係啦，初初以為係咁，唔係嘅， 我都以為 即係原來就係佢老婆就係喺香港同阿黃秋生已經結咗婚20年 㗎 啦， 係啦， 冇錯。 其實調轉係算係 鬼佬，即係結婚咗幾年嘅啫喎， 先係黃秋生大陸冇多啲，其實反而係。 系啊， 直头系啊。 咁但系咧，黄秋生系好平静嘅，同埋佢亦都知道呢个鬼佬嘅存在嘅。 佢亦都冇，好似唔介意咁嘅。 亦都唔介意嘅，系啦。佢话人都死咗啦，都。 头先我哋讲阿张秋咧，就系做阿黄秋生同呢个鬼婆嗰个女噶啦。 系啦，咁但系奇怪就系调转咧，黄秋生个样啊似 Mix， 个女啊完全唔似 Mix 嘅。系啦，都唔知佢点样啦。 照计应该生个女出嚟系鬼婆，我都信噶嘛。其实 佢生个女就变翻鬼妹啊，应该大佬。佢得翻四分一中国人嘅，如果系咁，佢就完全100% 中国人喎，系咯，好神奇喎，即系同阿陈海林你啱调转啦，系咪？系啦。 咁啊，讲翻阿张秋呢个角色，就系头先我都讲过啦，佢就饰演啲大约就系而家嗰啲 學生啦， 咁樣 嘅啦， 佢就抗議一啲地產霸權咁嘅。 係啦， 咁嗰個地產霸權嗰個老細咧，我哋喺幅相度咧見到就係阿曾光先生啊。 曾光嚟嘅， 佢到底係已經做咗特首啊，定係話佢選特首啊？我唔記得咗。 唔係特首，應該係嗰個嗰個地產商個老闆啊，佢應該係做。 哦，係咩？唔係啊，我見佢好似佢話佢係有想去選特首嘅喎，我見佢個的士佬好似有。同個鬼佬個主角解釋，佢問佢佢哋做乜嘢啊？咁佢話係啊，佢好似有個的士佬有提過 嘅。你暫時呢度好似未講佢選到，係啦， 係即可能佢係會選特首咁啦，你當類似係啦，或者係咁啦。 就係阿曾光嚟嘅。 係。 係啦，冇錯。 冇錯。 我諗佢都會演出嘅，照計。 即係個感覺就係佢，即係大概佢係李嘉誠啦。你當佢呢度係。係 啦，即係好有錢嗰啲地方 啦。係啦，係啦。佢亦都係行經嗰度都有啲似係類似係嗰個長江嗰度咁嘅，類似咁嘅 feel 嘅，係啦係啦， 嗰 個 feel 嘅，個 feel 似嘅，係啦。 啊，就係嗰區，直情嗰區附近等等樓都似㗎啦，其實。 咁啊 係，即係中環核心地。 總之個 feel 就係覺得佢係影射李嘉誠啦，總之就係。 係，明白明白。 係。 係啦。即 what if 李嘉誠真係真係想做特首咁咧？你當係。 係。冇錯。 咁。就啊，咁個講翻個劇情大約係點先啊？咁啊，鬼佬又嚟到香港，咁啊人生路不熟啦。 嗯， 咁啊，咁啊就唔知點解，佢又覺得應該即係個老婆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啊？佢覺得係有奇怪，佢係想追查佢老婆究竟喺香港係做乜嘢啊？因為佢都唔知佢老婆究竟係咩職業。 係啦，點解佢長時間喺香港嘅咧？佢就係有時翻去英國探佢嘅噃咁樣。 係啊，佢話佢一個月會翻去幾日咁嘅啫，其實係。 係啊，係啊，係啊。 系啦，咁喺某一晚啊，鬼佬嗰个酒店咧就俾人爆格，但就唔系唔见咗啲钱喎，系唔见咗一啲好似文件嘅嘢啊，漏过啲嘢啊。 嗱，我记得就系一部手提电脑同埋佢嘅证件两样嘢。 嗯， 系啦， 旅行证件同埋手提电脑， 系一啲南亚裔定乜鬼嘅人士咧就 冇错， 卡咗佢嘅，其 实冇错，哇，好贴近香港嘅时事啊，佢真系。 系， 咁佢亦都真系走咗重庆大厦度揾啦，即系佢哋呢个其实真系做足 research 嘅呢个即系呢个剧吓。 佢嘅行嘅地点咧，唔系话跳得好劲嘅，佢去完重庆大厦咧，跟住真系行去尖沙咀码头嘅，即系唔系景，唔系跳得好夸张嘅，佢系。 唔会突然间跳咗去鲤鱼门啊？ 唔系，不过张秋嗰度就系佢由铜锣湾俾嗰啲 security 同埋警察追嘅时候咧，佢瞓喺地等拉嗰度咧，就变咗系。花园街嚟嘅嗰度就 系啦，走咗花园街，佢嗰度唔系旺角嚟咩？本身都 唔系啊，佢原本系嗰度铜锣湾嚟嘅， 系咩？铜锣湾被捕嗰度就系花园街嚟嘅， 系啊， 但大家唔好唔记得咧，其实铜锣湾都有条叫小女人街嘅， 系。 即係其實你走過去恩平道嗰邊你就知嘅。咁所以其實你就當佢實質取景就喺咗旺角啊。咁但係其實銅鑼灣都係有個類似嘅地方㗎。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佢係有真係有翻啲地理上嘅即係嘅關聯先。即係佢唔係 100%， 但係咧佢係有啲係啊。都有少 少嘅。最後關聯，我又覺得開頭個車禍嗰度嘅啫，其實係。 係。 嗰度明明係大嶼山嚟嘅，佢又話嗰度係大澳。 哇！我認唔到，話你咁犀利嘅。 哇！你大嶼山都認得大佬嗰度加油。 因為佢影一影個大佛啊。 哦，原來係咁。 如果佢係影個觀音像咧，就係大埔。 哦。 就有機會係大埔， 因為佢影 到 個 佛就係啦。 OK。 咁奇怪嘅事咧，就喺最尾一幕就發生。就係喺嗰個解剖，即係驗屍解剖嗰陣時候，唔知點解啊，嗰啲驗屍官咧就劏開佢老婆個心口，好似攞咗啲嘢出嚟，跟住就連翻埋咁嘅樣嘅係。 係啦，冇錯。 嚇、啊！咁佢就喺呢度完咗第一集。 哦、啊，咁其實唔係，佢另一邊箱咧就係、是、個男主角咧，其實個電話就由到因為冇電啦，佢就冇由到尾都冇聽到佢老婆最後嗰個留言，即係遺言啦。咁啊，最尾咧就真係買咗個街邊求其買咗個嗰啲尿袋咧，就 插 電，咁啊即聽。咁啊另一邊箱咧嗰邊又做緊解剖，咁其實就對應。咁佢嗰邊咧就聽到咧個老婆當然係 repeat 翻開頭嗰場戲嘅。嘅錄音啫，咁我哋都聽過佢現場講，但原來咧係未完整嘅，原來最尾佢哋講完曬所有嘢，佢突然間聽到一聲槍聲，砰咁，咁即係話佢老婆並不是即係撞車死嘅，唔係啲差佬講咁樣嘅， 係 俾人補咗一槍嘅，咁跟住咧就整到嗰個解剖嗰度咧，佢連翻埋之後咧，佢心口其實有個子彈窿， 哦， 係啦，咁呢個咧就佢就決定咧要留低繼續追查真相啦，佢本來走嘅諗住。即係，唉，我都唔想理啦。即係好樣衰啫，嚟到香港乜發現，乜原來我老婆喺香港自己又有老 公， 真係 大陸佬， 真係都唔知。係啊，原來係我俾陸某人帶添，仲衰，係即係 陸某人帶。 唉，人哋個老公仲好似都算啦，都冇打我一身都執翻身彩啦，係咪？即係好冇癮嘅成件事，真係即係正所謂。 另外仲有一條線咧，就係講有個。鬼佬嘅記者，佢其實不一路跟緊佢老婆，即係呢個 鏡 頭嗰條， 同佢有啲交 條，有條 知會發生咩事？ 係啦，其實肯定咧係老婆咧知道一啲大嘅秘密，咁就俾人滅口嘅。 係啊， 咁有冇機會？ 根本就係英國嘅特務都唔頂， 唔知係或者係記者啦，可能係唔知。 冇人知嘅，其實冇人知。 咁你會唔會係同曾光呢一個嘅地產商係有關咧？可能有關。 係啊， 我冇量冇關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因為咁樣睇落去，即係因為成個故事係講香港咁貼啊，佢唔係一個好離地嘅故事嚟嘅，佢寫得都幾 OK 嘅，即係同你香港發生過嘅事咧，係有呼應到，佢唔係話即係完全作一啲冇嘢無厘頭嘅嘢，咩打亞灣核電廠爆炸咁啊，唔係講呢啲嘛，佢真係係講緊有啲學運嘅發生啊，真係有啲地產霸權嘅發生啊，咁佢係實在嘅喎，啲嘢講得嚇。 系啊！我哋睇起上嚟 系 好投入嘅，可以其实 系冇错。虽然呢个英国剧，但系好到嘅，呢个剧情讲嘅嘢。 我睇呢套投入过睇《再创世纪》啊，系。 哇！真得意啦，大佬， 唔同 level 啊，简直系。 唔系，我意思即系，我仲觉得呢套似香港个《再创世纪》 嗰个。似香港剧啊！呢套系可以好貼地嘅講啲嘢，係啊， 係啊。 雖然個故事係講一個英國佬走咗嚟香港，咁咪啱咯。佢個故事就叫 Stranger， 咁佢就係由一個陌生人對呢個地方一無所知，佢從來都未嚟過香港。咁但係咧，佢就喺香港即係要查出到底背後呢一個係乜嘢一件事，變即係咩事啊？點同埋點解佢老婆要專登喺英國同佢結婚咧？嗱，呢個主角咧。其實佢背後嘅背景又唔知有冇關係嘅，因為佢其實係大學教授，咁佢係教啲好似政治啊定唔知啲咩嘢科目嘅喎，係啦， 又係喺度講話咩叫國家嘅問題。 冇錯，佢一開始咧係問啲學生咧咩係國家嘅， 嗯， 係啦， 有個咁嘅辯論嘅開場，到底呢個唔通係同呢套其實好有關係嘅？唔係點解佢要開頭要點提？好似冇關啦，但係其實會唔會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關係嚟嘅？咁咁到底佢老婆無端端要同佢另外有一段結婚，咁英國同香港咁可以咩？即係兩點係咪重婚？其實 係咯，其實應該 check 到嘅喎。如果 係啦，即係唔通佢老婆係真係有特殊嘅身份？咁其實發生咩事啊？ 身份 系啦，试管同佢嚟隐瞒嗰啲嘢啦。 咁又唔止话呢，唔止呢个系一个， 亦都出现一个领事馆嘅， 系冇错嘅一个女人， 都系一个关键人物嚟嘅。 系啊，似乎呢个先系而家嘅女主角系嘛，即系俾佢沟嘅，摆到明咗啦。 系 系，咁呢个就正佢老婆好多嘅，系啦，明显系啦，系啦。 嗰个领事馆嘅秘书咧，咁佢就好似同佢系熟人咁款喎，讲到其实。照計係去到嗰度，其實領事館派人去幫下手就唔出奇嘅。但係呢一度拍出嚟個感覺，好似佢哋本身接觸之前已經識嘅咁樣嘅喎，個感覺。 咁唔知，但係呢個女人到底係咪真心幫呢個男主角都唔知嘅。佢好似咧成日想佢快啲走啊，想佢快啲走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冇錯。 其實佢哋係咪都係隱瞞嘅一啲嘢咧？全部大家扯貓尾啊！咁啲差佬就肯定係㗎啦，因為佢話個下屬唔知查咗啲咩，佢話跟住佢。抌咗嗰张纸啊！ 抌咗嗰啲证据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咁到底发生咩事咧？咁真系几神秘嘅成件事。但当然呢个神秘唔系讲又鬼又怪有啲啦，即系一个似乎一个 牵 涉到一啲好高层嘅政治嘅问题嘅吓。咁 险重重啊，好多阴 系啦系啦。咁好似几得意咁嘅喎，即系如果你以一个香港作为题材啊，嗱咁啊好奇怪。咦，咁呢套戏拍嚟唔会专登拍嚟 piss 死啲香港人噶？ 系啊，系英国，系英国嘅，但系俾英国人睇。 俾英国人睇，乜而家我发觉乜？原来英国人对香港咩仲有兴趣嘅咩？咁啊唔系喎，而家原来系有嘅喎。如果唔系佢唔会拍， 系亦都唔会香港取景。 系啊，咁乜原来香港仲未忘记我哋香港嘅，原来英国人咁啊，都 真系仲有兴趣， 都冇谂到啦，系咯，同埋佢唔止冇忘记，仲啲嘢咁贴地啊！ 系啊， 佢哋嘅資料搜集係跟得好足啊。 係啊，同埋佢仲夠膽講呢啲嘢喎，連 TVB 都唔夠膽拍呢啲嘢啦。 咁正常講外國嘢啫，咁。 再創世紀如果拍呢一個古仔，我肯定可以喺外地播，係啦，係啦。 再創世紀講嘅時候都講一講啦，有一啲嘢剪咗嘅，原來大陸版香港原來有得睇嘅，有少少位係啦。係 咩？哦， 系啊， 即系唔同嘅，其实两个版本 有少少位，琴日唔小心立到电视机，咦，原来呢个我冇睇过噶，诶咁样，原来有啲咁嘅位嘅，诶讲再创世纪嗰阵讲啦，呢样嘢就系啦， 哦， 即系内地版同香港版，内地版剪咗啲嘢嘅， 系啊，冇错冇错， 系咪啲政治敏感嚟嘅先？ 唔关政治事，不过我觉得，系唔系内地嘅人惊？会有煽动性咯，嗰啲嘢就 即系自我审查咗先。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咁样，所以得翻郭晋安傻笑啊，冇办法啦。 讲咩？讲真系再讲多次，再创世纪嗰阵时再讲啦。呢个问题就系啦，讲开呢度 深入讲啊。 讲翻黄秋生呢出先。咁呢出叫咩名咧？其实我哋咪未讲啊。 叫做陌生人啊，如果直译就陌生人，同埋 系啦， 冇错， 系啦。 啲英文就咁叫 strangers， 有 S 嘅好似。 有 S 啊，有英國啲意思。 係啊。 係啦，咁啊英國有冇話邊度拍嘅咧？咩嚟嘅？ 佢應該係咩 ITV 啊？ 哦。 叫 ITV 啊？ 係，唔識喎，真係係咯。 唔識啊 ，ITV 真係。 嗯。係 啦，咁佢就應該有八集嘅全季。 哦，即八集完嘅一季係。 八集就完㗎啦。 到底係完好啊，定只係第一季就未知啦？係咯。 拖咁長，我覺得係。 係咩話？咩話？ 即係呢啲劇啊，唔 適宜 拖咁長，即 係 咁長到，我覺得 係 正常嘅，其實 係。係，的確係，都算 OK 㗎啦，都八集。 啊啊， 咁咁黃秋生就應該會繼續有嘅，係我個估，因為而家都係睇咗第一集啫，我哋嚇。 係。 黃秋生係帶足八集㗎，已經係。 帶足八集嘅 ，OK， 即係重要人物。 呢一季一定齊曬入去啦。 個排名即係入演員名單，佢係排第二嘅。 哦，即係佢係第二男主角㗎啦，已經 OK。 我諗都 係 同個男主角差唔多氣氛嘅， 有係 咪 第二主角嚟㗎啦？佢係啦。 哇！咁佢都好俾面喎，如果係咁。 係啊。 或者俾面定係俾錢，定係多啲片酬咧？佢會 咩？唔係，即係話好俾面黃秋生，即係話 係啊， 俾黃秋生 啊， 係黃秋生俾面係。 你話香港講得流利英語嘅演員而又有知名度嘅有幾多個啊？係咪先？ 吓，吴敏德咯， 都得嘅，系 吓， 系 点会系黄秋生咧？ 几系明白 ？O K， 黄秋生好似鬼得滞啊个样又 系嘛？都唔系啊，差唔多啫嘛。你讲黄秋生中国人咩？ 黄敏德你嘅讲广东话对白嗰时有啲礼计嘅。 咁又咁我好少啫，呢度讲一句半句啫，大部分人都系讲讲英文嘅。黄 敏德讲广东话同鬼佬讲广东话冇乜分别噶嘛？ 哦，唔系，系衰过。我听啲鬼佬讲广东话好少少嘅，系啊。 我感觉佢住喺香港几十年都仲系咁嘅，其实。 我唔知佢搞咩，真系。我听啲鬼佬讲广东话，系讲埋粗口都好流利嘅。 可能佢讲，如果佢讲翻粗口，可能流利都。 哦，咁样嗬，因为佢唔敢讲粗口，因为少咗上紧电视。 因为上 电视讲。哦，如果一爆翻粗就好流利啊！你系又唔俾我爆粗，唔俾我爆粗，我唔系好识讲啦吓，表达唔到我自己啊，唔爆粗啊，咁样啊。 我开口埋口都小狗烂擦鞋噶嘛，系咪先？ 咁样啊，哇，黄敏德咁嘅咩？原来系咯， 唔知啊， 唔系嘛，唔会啊，大佬，好高尚喎、啊，人哋系咯， 系咯，揸直升机喎，人哋， 系啊，又食雪茄嘅喎，系咪先？ 系咯。咁呢度总之呢度呢就搵嚟香港就主要系阿黄秋生啦，咁咁系咪曾光嘅演出？ 奇怪，点解其他演员系冇香港演员？ 唔系，咁如果曾光有演出，又会有曾光啦。 我意思都系警署嗰度嗰啲人。 哦，警署真系好奇怪啦。嗱，就想讲曾光系曾光嘅英文啊，系非常之劲 啊。嗰啲演员咧都唔系香港演员嚟嘅。 即系曾光嘅英文系非常之劲啊！大家唔知咪唔知啊？ 会唔会改到系闯警喺英国拍咧嗰 啲？嗰啲差佬嗰啲有機會係，但佢喺街度追佢嗰班人都真係嚟咗香港嘅喎，點解會咁鬼渣嘅咧？係咯，係 咯，仲係講啲半鹹半淡，係 啊， 講 粵語係 咁佢何必要拉隊？即係英國揾嚟一班唐人咁專登搭飛機嚟香港拍咧，我又唔係好明白。 點解唔喺香港揾阿霞姨搞掂咧？其實哦， 係啊。 即係你話有幾個主演嘅叫做警長嗰啲，你 keep 翻唔出奇，但唔需要成隊警隊係由英國派嚟 啊！即 係嗰啲街嗰啲警察就已經你直情揾翻平時嗰啲做咪得咯，嗰啲 Kelly Fair 咁咪。 警訓嗰啲咪似咯，其實已經 出翻警訓嗰幾個係咪？係咯，咪得咯係咪？ 做賊又得，做差佬又得㗎嘛，警訓嗰幾個啊。 係咯，百搭係咯，咁都唔明解啊！ 奇怪嘅呢度係。 係。冇错，唔知嘅，即系好怪系啊，即系佢哋因为讲啲唔系好正嘅广东话嘅，因为都会系啦。 可能英国人睇咪唔觉得，但系我哋睇就觉得好觉 咯。英国人睇佢话知你讲乜啦，嗰啲中文，但系即系我唔系好明咯，系咯系咯。咁你话个主要嗰几个警察要做戏做讲英文咁啊 ，keep 翻咁，但系其他真系点解要讲唔含淡广东话嘅咧？真系。 咁唔知啊呢样嘢。 同埋我觉得好奇怪嘅。仲系外國嚟拍香港嘅景咧，係特別靚啲嘅喎，你覺得香港係？ 係 啦， 係 啦，係啊。 點解會咁嘅咧？其實， 咁 我哋香港電視台拍翻嚟唔 靚。即係得 TVB 拍得特別衰啫，其實係唔係你拍得特別靚係個分別係咁嘅。 人哋拍條花園街個夜景，其實都靚啲嘅喎，有呢個咁。 係啊， 靚啲，靚啲，靚啲。 你講開拍景咧，佢就算你見到佢跳區咁樣去拍咧。瞬間轉移咗，但你覺得咧兩個地方，你話俾人聽係同一個區咧，其實你都信嘅喎。嗰度其實就佢嗰啲燈光啊， 楞得翻啊， 係啊，全部夾得翻嘅喎啲景，係咯。 但係俾香港咁一跳景，你就知道佢跳咗景咯，調翻 啦。就算你就算唔識。你就算唔識嗰個地理位置，你都感覺到香港嗰啲嘢。 知道去咗第二度。 係啦，係啦，係啦。 咁呢個就唔知點解啦，總之佢拍出嚟個香港係 O K 㗎，係 啊， 我就唔覺得佢刻意拍你靚啲喎，因為佢都冇，佢咪喺街度就咁。 唔係我個樣似啲靚啲，唔係話真係靚咁靚，即係佢拍得個景好特別，好唔同啊。總之我哋睇開嘅係 唔同嘅， 係啊 係 啊， 冇錯，係可能係無線拍得點解拍得個香港乾淨啲添，但係佢拍出嚟就唔好睇嘅。係 咯係咯，佢硬係嗰種感覺係唔同。 系啊， 喺呢度嚟都系好有电影嘅感觉嘅，人哋拍出嚟虽然 个感觉系梦幻一啲嘅，呢个香港系 我直情觉得睇紧阿 Blade Runner， 所以呢套虽然唔系科幻片嚟嘅，但系佢嗰啲喺啲霓虹灯之下落住毛毛嘅雨，跟住阿黄秋生揸住架车，跟住佢个女坐喺隔篱，哇！我以为睇紧阿 Blade Runner。 系以为阿福伯系嘛，咁 叫系福伯大佬，系嘛？咁真系有嗰只 feel 你先至劲啊，大佬。 个感觉系唔同噶，其实真 系。系啊，明明香港嚟啫嘛，得个烂鬼车咪落紧雨，咪陀摩的俾尽你系嘛？咁唔系喎，佢点解拍咗出嚟变咗比佛嗱？因为劲喎。 仲要冇特技喎、 啊，冇特技啊！你唔好以为佢加咗特技啊，系就咁影咋。 真系香港啲电视台系要检讨下 的。原来香港系就咁 blow 机拍啊，已经系科幻片嚟嘅啦，已经系悲欢啦。 佢有一个好奇特嘅城市嘅感觉。 系奇特嘅城市嘅感觉嘅，系啊，唔知点解嘅。佢唔使 乜鬼都系。 香港人睇翻都觉得奇特嘅系。 系啊，冇错，呢个香港嚟噶，咁唔系喎，又但系真系香港嚟嘅。 你又認得嘅喎，啲景其實 係啊，真係香港嚟嘅喎，點解人哋喺人哋個鏡頭拍出嚟唔同咗嘅咧？係咯。 不過你我諗翻如果你係外國拍香港取景咧，呢一套同埋日本都嚟拍過嘅，但係好似真係鬼佬真係靚啲嘅日本反而。 日本都嗰套拍得咁靚，係冇拍得 咁靚啊！ 咪日本咪拍得係啲顏色靚咯， 係啊， 都靚㗎，都靚過你香港拍㗎啦已經。 咁咪梗係啦， 鬼佬拍係再靚啲，我唔知點解，我明明爛融融啦，但係拍出嚟唔係 OK 喎。 點知鏡頭推得靚啲啦？ 推得靚啊，係啊，識得點樣玩啊， 同埋日本就冇拍得咁實在嘅，個香港就真係你真係覺得都係唔係佢哋嘅啲認知都唔係話嗰啲嘢，即係例如佢話日本駐港領事館嗰個官邸，哇，大佬！禮賓府都冇咁大啊，大佬。 哦，咁嗰啲假冇得講啦，嗰啲。係 啊， 嗰啲唔啱嘅嗰啲。 係咯， 係咯。係咁啊，嗰啲，唉，冇計，唉，鬼佬唔香啲咧，唔知。不過話俾我聽，鬼佬拍香港係靚啲，唉，真係。 嚇、啊！咁嗱，咁啊，好奇特啊！呢個作品咪一定要介紹俾大家，係咯。 要介紹下，睇一睇 咯。 哇！你即 係 睇下人哋點樣製作都好啊，我覺得 係。 係啊，即係大家都係講香港嘅故事啫嘛。點解人哋可以做得好過你香港 嘅？就係黃秋生就係香港嘅演員，已經係。 係啊，你又拍黃秋生，人哋又拍黃秋生，點解人哋拍得好啲嘅？係 啊， 點 解你香港嘅飄紅拍到咁咧？又 飄係啊，我淨係想講飄紅係啦。 唔知啊，係咯， 個演技 咯， 完全唔同嘅兩個人 係。係，冇錯，冇錯。 咁當然呢一套係由鬼佬嘅眼去獵奇咁去睇香港啦。佢呢個因為佢只係拍俾鬼佬睇，咁但係佢影翻出嚟香港咧係好實在嘅香港咯。係 啊， 講翻一個比較貼地嘅即係故事啦，係咁 咯。係咯，我哋香港人唔敢拍嘅角度去。 我肯定係佢繼續講落嗰啲嘢，應該唔應該都幾犯禁咯。我覺得應該幾犯禁啊，應該係。 有幾 拍？所以我哋有得睇嘅，更加应该要睇下添 啊！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即系到底香港仲有冇特工啊？嘛，即系英国特务喺度啊？ 唉， 话冇，你信唔信咧？我话冇，你信唔信咧？系啊， 唔知啊， 香港系最资讯自由嘅地方，你话冇信唔信咧？系啊， 唔知啊，系啦，咪呢套戏咪讲俾你听咯，就 系啊， 系啦，香港到底仲有冇 MI6 嘅人喺度嘅咧？ 嗯，同埋呢个落去老婆呢个鬼婆究竟知道啲乜嘢秘密啊？嗰个都系有趣嘅，其实 冇错， 佢知道曾光用咗美元发财，所以都系一个天大嘅秘密。 佢个相嗰度系白头发噶，竟然系阿曾光 系白头发， 系啦，其实系黑嘅， 好染落去啊！ 唔系，佢立即变白都得，系啊，其实白嗰个真系染完落去。系嘛？知道咗呢个天大嘅秘密，所以要死系咯。我唔知啊。嗱，呢个睇落去啦，我又觉得佢铺得都几得意。嗱，同埋咧，佢系一洗啊。以往你觉得英国剧好慢噶啦，梗系觉得 佢节奏快啊，呢个快 系啊，佢冇慢嘅套剧都 OK 喎。 系啊， 可以港剧嗰啲节奏咯，佢已经去到 系啊，都追得上系。 系啊，快噶。 英劇個節奏其實睇下邊啲啦，福爾摩斯佢都係英劇啊，但係佢都係好快喎節奏，即係 新嘅福爾摩斯。我都覺得慢啲喎。 兩 百 佢睇唔切 添啲。唔係，但係得一啲啲嘢嘅啫，有啲位好慢嘅喎。佢要快嗰陣好快嘅，佢有時好慢嘅，係啊。好奇怪嘅啲節奏啊！ 有啲英劇佢嘅節奏都係比較快嘅，其實就係啦。 哦，即都有嘅 ，OK。 係啊， 都有呢種咁嘅節奏。 係啊，有啲其實我有個朋友都有睇英劇美劇，佢係 快起上嚟係快過美劇添啊！ 有冇搞錯？有啲咁嘅事？ 美劇已經好快嘅咯。 係咯，佢睇咗蝙蝠啊！ 好似我未冇記錯，係咪第八號倉庫喎？唔記得咗係咪？ 第八號倉庫快咩？ 快啊！唔快啊！ 唔知道你平時睇下 Doctor Who 嗰啲，睇下快唔快？ O K， 咁啊系。 不而家就系咪会唔会系美国拍嘅？而家嗰啲 唔系应该都英国嘅， 都仲系英国。我觉得慢少少。 讲下如果讲开 Doctor Who 咧，呢位演员都做过 Doctor Who 嘅。 即系你意思呢个 男 主角？ 系 啊。哦，佢就系其中一代，边代咧？ 佢应该系2011年啊。佢應該唔係做 Doctor Who 嘅角色， 哦、 但係做過裡面嘅一個角色。 哦，做過 Doctor Who 裡面嘅一個角色。 叫做 Master， 佢個名叫做。 哦。 係啊，唔同嘅季都會出現嘅，其實。 哦，係啊。 係啊。 哦。 即係佢係一固定角色，但係就唔同嘅季度都會出現。喺2007年開始。 都係一啲外星人嚟嘅。 啊，可能係啦，叫做 The Master， 應該係外星人啦，叫得呢個名係。 嗯。係 啦。 係。哦，即系佢都系要，即系有什么就同科幻有关啊，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咯，会唔会再遇到 Doctor Who 咧？呢度系咯。哦，我知啦，佢老婆就系 Doctor Who 变咗女人。唔系，系啊，新 Doctor Who 变咗女人啊嘛。 啊，新嗰个系女人。 啊，新个终于 regenerate 都变女人啦，系啊。 又玩啲咁左嘅嘢。 下次变黑人，系啦。 都唔出奇啊。 系啦。咁就睇下啦，係囉，咁睇下呢套又點玩啦，咁我覺得要睇下嘅，呢套真係好 大。會啊，會睇落去。 我都 會睇下呢 套。 係。 係。 反正都幾好睇，我覺得係。 係，冇錯。 即係嗰件案都想知道底係咩回事。 係啊，第一集都已經夠晒疑點重重啊，好想追落去睇下。 唔係，好似每一個角色都有啲秘密。係， 冇錯。 幾得意嘅呢啲。係， 冇錯。 即係應該佢哋都係隱藏咗啲嘢嘅，每個人都。 是没错。 咁、到底有啲乜嘢呢，咁都几有趣的确。好。好有冇有嘢补充， 我哋再如果再追落去又可以再倾下 啦。 是 好啊。 呢套其实我哋都见到即网友都有推介啊，所以其实都大家都有发现到呢套作品嘅。是 啊，尤其是香港人睇就更加。 是 咯。 之前嚟香港拍嗰陣時，知道黃秋生接呢個劇嘅時候都有報道 嘅。哦，有嘅，好似有講過嘅。 係啊， 即係有話過會接拍一個外國嘅電視劇咁樣。 係啊，我知道有呢個劇嘅，跟住之後咁樣推一推，咦，終於上隔離有一睇啦，咁樣啊，咁即刻揾嚟睇啦。 咁啊，明覺得 OK 啊，都係咪啊？明你覺得都 好睇，好睇，好睇，係啦。 好，咁啊，大家。睇下，即唔係話有講香港黃秋生要撐嘅，即其實佢本身有值得睇嘅地方嘅。 啲演員又演出得好，其實 係冇錯。 哦，佢唯一係佢老婆臨撞車前嗰堆廣東話就講得差啲，係啊，我連一個字都聽唔明佢講乜。 咁阿男主角都做得好好啊，呢度 係冇錯，即佢兩個有都幾有火花咯，佢同阿秋生。 係講磨氣啊嘛，其實啲嘢交流，其實應該好尷尬噶嘛，嗰個場面其實。 係啊，佢一路喺度跟住阿黃秋生，跟住黃秋生問佢點解跟住佢喺度，跟住之後嗰度對話嗰度係咯。 好似隔兩個人比較 好 睇嘅， 係啊，嗰度先講出嚟就係原來佢真係佢老公啊！咁嗰度其實好過癮嘅。係 啊，我想樂嗰度嚇，係啊，呢套係真係演得好有氣味嘅兩個嘅感覺。 兩個都犀利啊！ 即係佢兩個嘅關係先係成套係最曖昧啊！即係大家原來金兄弟咁啊！我哋講下啫。 係啦，其实我就是兄弟嚟嘅，是亲兄弟嚟嘅。 咁啊， 系啦， 咁同埋黄秋生其实一早就知嗰啲系啊，先至即系先犀利啊。 系啊， 而佢可以咁平静，先至好犀利啊嘛。 好似佢都知道，就系因为佢见过咩啊嘛，佢有一本书，佢老婆 佢送咗本书俾佢老婆，一个简 爱 啊 嘛， 系啦，简爱。咁啊，里边写咗啲字咁，佢咪知道咗有呢个人咯。 系啦，冇错。 系咁到底系点？再睇落去啦。而家暂时所有嘢都系谜团。系。 系 好，冇错。 好，咁大家睇睇呢一套《Strangers》啊，咩陌生人系嘛？ 陌生人系啦， 陌生人。 好。 啊，佢咪 call 翻阿新年。 系，我打翻句嘢， 咁冇噶啦，嘛，我哋唔讲第啲噶啦，系嘛？ 冇啦，你都又出街又夜啦，听晚先啦，反正都系咁啊。 冇得搞搞先，你睇唔睇到啊？啊，拜拜。我听 朝嘅，可能我听朝会睇到嘅。 哦，咁样。 同埋我听朝又要睇下飘零咧，又想。 哦，系。 我尽量睇到几多得几多咯，我都 系。好啊。睇下聽日有冇機會誒講，睇下聽日有冇機會講，定係再要揾時間講咯，再係咯睇下點。 或者點都提一提先咯，我覺得飄零點都講。 一定噏噏都要嘅。 我介紹就最少要介紹㗎啦，我哋長講嗰日。